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北斗》，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一口温度适宜的鸡汤足以唤起冬日里所有暖意。眼下虽然已经开春，但入夜寒意未去，正适合在饭桌上来一碗热气腾腾的汤。自然，这也不是一般人家能享受到的福利。寻常人家有菜有肉就已经称得上丰盛了。 哎，老岳，你说官家的老母鸡汤能比你们家大猪熬的还好喝吗？ 那可不，比你手上这碗汤甜十倍，香十倍，站在黄浦江边就能闻见味道了。 一听你这回答就显得敷衍，我这不是皇上用金扁他似的揣测，毕竟您老人家想让我陪同您从这温暖的上海千里迢迢坐几天几夜的火车，辗转周折去奉天看日本人的脸色，怎么也得给我点鼓励啊，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怎么，金叶子银叶子还不够鼓舞你的？那我说金山银山你也不信？ 嗯，金山银山我也就不指望了，上回我从员工馆地下仓库里顺来的那几条黄鱼还没捂热就没了，以我这弱小无助可怜的地位也不敢去要回来，只盼这回啊，就是有金叶子银叶子也让我自个儿留点才好。 上回不是跟你说了，黄鱼帮你去疏通关系，不然你能那么快从区调到市里？ 对于这句话，林叔一百个不相信。以岳定堂的能耐，想调林叔到市局不过是一句话的事儿，那几根小黄鱼顶多锦上添花。若无岳家的存在，就是一箱子小黄鱼，林叔也找不到门路。再说了，他是真舍不得那几根小黄鱼，每每想起来就痛心不已，只觉姓岳的巧取豪夺，连劳动人民那点可怜的库存都要剥夺，简直丧尽天良。但林叔还是扯起嘴角拱拱手， 多谢岳长官的大恩大德，我这辈子做牛做马也报答不了了，所以干脆就不报了。 明天就要启程，这行程够赶的。吃完饭，林叔就提出先行回家收拾行李，也好跟姐姐姐夫知会一声，免得这一去十天半个月回不来，徒惹家里人担心。岳定堂正准备上楼看书，闻言就让司机送他回去。前两日天气异常，回暖又突然转寒，忽然下了一场春雨，还不小，连泥带水，临近林家那段路湿滑泥泞。林叔便让司机停车，他自己步行回去即可。天冷路滑，他禁不住拢紧衣领。前面就是林家的巷子，拐进去没走几步就到了。灯光从身后遥遥照来，伴随着车轮与地面的摩擦。林叔以为是岳家的车，下意识扭头回转，车灯亮得晃眼，他得抬手遮眼，缓过片刻才能看清车牌号码。很陌生的车牌号，车子缓缓停下，车灯却没关掉，灯光直面林叔，足以让车里人将他看清楚，却无法让林叔看清车那边的状况。这是一种很失礼的行为，但有些人自视身份地位，并不会在这种细节上为他人设想，反倒引以为理所当然。不一会儿，车上走下一人，绸缎长衫，短发，皮鞋，很讲究，但一看就不是主事儿的。林叔站着没动，他不想把麻烦引去家里。中年男人走过来。 是林叔，林先生吗？ 不错，我是。 我们家先生想请林先生过去说几句话，还请林先生移步。 你们这架势，怕不只是过去说几句话这么简单吧？还要上门做客吧？ 中年男人不作声，一副默认但你必须遵从的态度。 不好意思，我赶着回去吃夜宵，恐怕没时间去见你的先生。他若想见我，明日请到市警察局找我。哦，对了，别忘了递帖子预约啊。 林叔吊儿郎当说罢，转身就要走， 中年男人上前几步，把手一横拦在身前。 凌先生，我们先生不喜欢有人忤逆他的意思。 不好意思，我也不喜欢被人强迫。 他绕路欲走，对方不再客气，直接伸手拽向他的手臂，出手如电，虎虎生风。这是练家子的架势，也是势在必得的架势。中年男人满以为自己这一手出去十拿九稳，拿捏一个小白脸自然不在话下。谁知林叔非但反抗，还反抗的有模有样。他闪身避开，反手抓住中年男人的胳膊，直接以四两拨千斤的功夫将他推得登时往后踉跄好几步。车里的人见势不妙，抓了把枪就出来了，手枪上膛，台腕对准林叔的方向。下一秒，持枪者愣住了。林叔一只手臂横过中年男人的脖梗，一只手则抓住他的手臂往后拧，做出随时用力就可将人击毙的架势，让他挡在自己的身前，面上表情还是一贯的无所谓，眉眼弯成桃花春水的柔软。 你可以开枪，只要你不在乎你同伴的性命。而且容我提醒你啊，一旦你开枪，以我们两人之间的距离，我完全可以在你子弹用光之前把你也放倒，在我身死之前把你家先生拽出来，就算不同归于尽，起码也是两败俱伤。你要是不在乎你自己的小命和你主子的安危，大可试一试。 持枪者从未遇到过如此棘手尴尬的场面，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下意识转头望向车里，又下来一人，西装革履，年纪不老，约莫介于中年和小伙子之间。由于车前灯的缘故，面目有些模糊，但林叔知道此人才是真正说得上话做得了主的。 林先生真是有胆有识啊， 他夸奖道，只是语气里没什么诚意。即使林叔反应及时免于被人挟持，此人的态度也没有多大改变，似乎在他看来，自己手下也好，林叔也好，都是生死命运可以随时任人决定的小人物罢了。林叔没有说话，他在等对方继续开口。男人等了一会儿，见林叔不急，也没有放人的意思，心下有些气恼，终于先开口。 我是甄淑兰，甄从云是我小妹。 原来是甄小姐的兄长，请问有何贵干？ 关于我妹妹，我有些事情要问你。 抱歉，我与甄小姐不熟，您可能找错人了。 自从上回她住院，甄从云来探望过一次之后，两人就再也没有碰过面。甄从云在她的病房外面向记者宣称她很喜欢林叔，隔日大小杂志无不以此为噱头，宣扬甄小姐看上名不见经传的穷小子，说不定将会下嫁。但两日之后，这些报道全都销声匿迹，好像从来没出现过。当时林叔就知道，肯定是甄家发力按下这些消息了。在那之后，林叔并未听见与甄小姐有关的消息，行事张扬的甄小姐似乎突然低调下来。 我没有找错人，此地不是说话的地方，你跟我走一趟，我再与你详细说来。 甄先生，我与甄小姐只有几面之缘，令妹是千金小姐的脾气，不管她对外界说了什么，可信度有多少，您想必比我清楚，又何必来为难我这样的小人物呢？ 如果你不放心，可以去你家谈，我说两句就走，绝不多做停留，也不会骚扰你的家人。 甄先生的人一上来就出手不凡，更要拿枪指着我，此等魄力狠辣，委实无法令我放心。我家里人都是本分的普通市民，到时候您若要做什么，我也无法阻拦，不是？ 那你想怎么样？ 就在这里谈，四下无人，何事不能说？ 甄淑兰是真想弄死这个林叔，从未有人这样不给面子不客气，哪怕对方是个国色天香的大美女，甄淑兰也无法忍受，更何况林叔不是。她盯住对方看了好几秒，林叔无动于衷，还冲他笑了一下。甄淑兰只得示意手下把枪收起来，亲自走前几步。 我家小妹出了点事，我只能过来请教林先生，方才失礼之处还望见谅。她失踪了。 嗯， 林叔已经大概猜到了，严重到甄淑兰气急败坏亲自出马来寻找线索的事情又关乎甄从云，那么不是生死就是下落不明。 前天他从百货大楼出来之后就没回家，晚上我们找不到人才发现他失踪了。 甄小姐留下什么线索了吗？ 没有，此事得从长计议。我知道他与你是旧识，所以才寻过来想问问有什么线索。我也知道你先前破获袁家的案子，升了职又小有名气，你若愿意合作，我也可以支付丰厚的酬金，希望你尽快找到他，以免他遭遇不测。 不对，甄小姐根本不是失踪，是离家出走吧。 甄淑兰的脸色霎时难看起来，那一瞬间林叔觉得他一抬手就会让拿枪的手下朝自己开枪，但甄淑兰最终没有抬起那只手，换作几分钟前他只有可能这么做的。现在他知道林叔不是省油的灯，这个看起来文弱的年轻人可以用一只手臂箍住威胁他手下性命，逼急了对方能做出什么事儿来尚未可知。没有实力的人是没有谈判价值的，一旦拥有相应的实力，骄傲如甄淑兰也会重新思考对对方的定位。他有求于人，勉强放低身段，只是眼下林叔手里还抓着甄家的人，四人分治而立，剑拔弩张。 多人小说剧北斗，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